我们今天要从那个善知识，就是那个一体三身自性佛那边，善知识即皈依自三宝净各个智心那边开始。好，然后六祖说呢，既然你们现在已经知道要皈依自性佛，其实呢，我们自己就是一体三身的自性佛，那我们呢，就是法报化三身，我们要皈依自性性德具足的法身佛。皈依自性功德圆满的报身佛，还有皈依因为因缘愿力功德而起的千百亿化身佛。那我们的色身呢，就好比是房子，我们不可能说呢要皈依房子或是皈依肉体，所以呢，我们以后说皈依呢，是要明白要皈依自性中的三身佛。那什么是清净的法身佛？那一切万法呢，是由心造。如果你一起心动念呢，想恶事就生恶行，想善事就生善行。那六祖也曾经开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要他放下万缘，不生一念。如果呢，你不思量这些善法恶法，那一切法呢，就都是菩提法。那如果你一念心呢，清净，就如同呢天常清、日月常明的虚空。如果你一念无明，就如同被浮云盖住，上明下暗。但如果呢，你忽然那个风吹云散，就好比你开始修行了，然后你回归自性，上下俱明，万象皆显。这时候呢，你就会见到实相。然后在世人性常浮游。如比天云，这里是比喻一切有为法，就像浮云一样，依附在虚空而存在。但最后呢，终究还是会消失在虚空。而般若智慧呢，就如同日月明照，如果外着想，就如同你被妄念的浮云所覆盖，就不得明朗。那如果你有机会碰到好的善知识来点化你。然后听闻正法，把你心中的无明烦恼、迷妄给去掉，就能从自性中见到万法的真相，就是如来藏。能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人，就像天空没有浮云一样，就是清净的法身佛。那如何能见到法身佛呢？如果能皈依自性，就是你可以皈依真佛。可以自皈依的人呢，就可以除去那些心中因为五毒烦恼所产生的不善之心或不善的行为，而且呢，要常常忏悔，不说人是非，要有谦卑心，要对人恭敬，这样自性就可以通达无碍，就是自皈依。那接下来是什么是圆满的报身佛？就譬如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一旦觉悟了，我们自己的摩尼宝珠就马上大放光明，不但呢往内照，还可以往外照，照遍十方三界。那灯亮了，被尘何觉？你就升起一念的始觉智，这一智呢就能灭万年愚。所以六祖呢要我们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就是说，你所有以前的过错，你要一笔勾销，不能再想，而且呢，还要念念的安住在当下。那你说这些善恶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呢，就是从你心里，你思善就生善，你思恶就生恶。那其实我们的心呢，本来是无二的，是清净空寂的，我们称之为实性。如果你在实性中能够时时保持不着善恶，那你这一念无染的本性就是圆满的报身佛。那什么是千百亿的化身佛？其实一切众生呢都具有佛性。当我们领悟到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解了一切众生的本体就是佛，那我们的修行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妄想给去除，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要起心动念的话，万法性本如空。但如果你一起心动念，应化身呢，它就会不停的变化。 如果你行善，就会得到了人天法界。如果你起心动念都是恶念，相应的呢就是三恶道。如果是一心清净、念念无染的话，对应的就是四圣法界。所谓呢，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你要到哪一道呢？就由你自己决定。那只要时常关照自性，回光返照，一念回善，那个般若智慧升起，就是自性的化身佛。那总结是我们自性中那个清净的法身佛，圆满的报身佛，还有千百亿的化身佛。其实呢，就是我们清净无染本心的体相用，那个法身呢是本来具足的。而当你念念是自本心，见自本体，然后一直安住在大定中，这就是圆满的报身佛。如果你从你的报身一起心动念开始有思量，产生的变化身就是化身佛。那既然你已经明白了自性一体三身佛，那就必须要努力去关照自心，不要被外境转，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才是真归一。那如果归一如果是归一身相，或是归一佛的32相，都不是归一。我们说的归一自性佛，并不是归一自己的色身，而是要归一自性。那接着六祖呢，又做了一个无相颂，是希望大家能依教修行，消除业障。他说呢，迷的人呢，只知道修福不修道，就是只知道去做好事积福德，而不修空性的智慧。就像梁武帝一样，做了很多布施供养，但是呢，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贪嗔痴。如果呢，只是想用修福来消灭自己的罪行，到头来会发现，你之后虽然得到了人天福报，可是这个罪业还在，因为呢，功过是不能相抵的。那如果你想去除心中那些不善心，真正的消除罪业，只能发自心底的真忏悔。光是行善布施、修桥补路是没有用的。然后修学佛法的人呢，要常常关照自性。如果能够念念关照自性，清净无染，就与诸佛同等。那达摩祖师呢所传的顿教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果想要证得一念清净法身，就要离诸法相，有的相、空的相，甚至最后连那个念头都要远离。最后，他要我们努力精进，不要一天错过一天。如果希望见到我法二空的真如本性，还是必须要潜心的内观，向内求。最后，他叮嘱大家要依教奉行。他说呢，如果你有照着修，虽然离我很远，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如果你没有照着修，那你何必从老远的地方来见我？大家听闻六祖的教诲以后，个个那个受益良多。这是第六品忏悔品。那以上是上堂课的复习，谢谢。 第七品啊，第七品一共有13个，其实修行道行很高的修行人呐、来找六祖慧能啊，跟他有的是来找他这个请教，那么有的人是在找他能够为他受记啊，受记就是说，哎，我已经明心见性了，六祖慧能等于帮他这个印证啊。那么第七品很难啊，文字并不难，但是它的意境很深。都是几个很深的，尤其是后面前面几个修行人还稍微没有这么难，后面几个修行人，因为有几个人已经是明心见性的人，跟六祖中间的会那个谈话，那个禅意实在太深了。那么到时候啊，我们会慢慢讲，看看你们能参多少。我上一次有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啊，就有台上海的同学有请 Vivian 帮大家请啊，那个台北的同学，我建议你们啊也去佛陀那个文教基金会啊，把这本书请回来。作者叫做简风文啊，这一本是怎么我怎么找到这本书呢？因为原来介绍给你们的是，反正也没有好的书嘛，那我们至少有一两个说，有经文在上面，反正由我来讲啊。那么这一本呢是那个 Carita 到佛陀文教基金会去请别的书， 哦，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人啊，就佛陀文教基金会里面的上班的人就介绍这一本《六祖坛经》，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作者叫做简风文。那么可瑞塔就请回来，我只是看到，因为我觉得现在目前用的这几本我都不满意，我就上去，好吧，那我就去看看这个那人家介绍的道理里面写的怎么样。哇，一介绍我一看进去看，我是在网上面看到如获至宝，真的写得很好。他把实相空性以及那个楞严经啊金刚经里面所有这些空性这些东西全部 bundle 在一起，然后那么你去看这个六祖坛经里面，他等于说是六祖讲的每一句话他可以写好几页，就你们真想参啊，可以看看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网上面也有，但是网上面没有办法看，因为它字是直的，你变成手要一直上下上下上下，要不然就是字体很小，你要稍微有一点点老花根本看不清楚。那我就建议大家，在台北的同学也可以去请一下，这本是你其他书也就不用了，就看这一本足矣，这本印刷什么应该也是不错的。好，那么我们来讲第七品啊，这个机缘品。上一次我记得有讲第一个啊，是一个尼姑嘛，一个阿尼，这个是最简单的，只是一个开场啊。就是这个阿尼啊，听说了这个六祖慧能啊，就来跟他请教。这个阿尼呢，阿尼是就也是我们的阿尼是梵，就是如果翻成我们中原就叫尼姑啊。这个女尼姑啊，她叫做无尽藏。啊，其实也是一个大施主，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的一个家里人，那么出家了啊，那听说六祖慧能啊，在这边啊功夫了得，他就来跟他请教。但是这个尼姑啊，我讲过这十三个人啊，都是已经修行道行非常深的，那么就来跟六祖慧能请教。这个尼姑啊，是念什么？他是念涅槃经。涅槃经啊，那个大家大概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佛啊在讲法呀分成五个时期哦。那么哪五个时期呢？我们是要把这个介绍一下，因为这十三个修行人里面有好几个人都念的 specialize 在不同的经文，那么来问六祖慧能，甚至里面有一些章节你有可能啊都看不太懂，是因为你没有看过那本经哦。所以佛啊他整个教法哦，一般来讲，我们分成大的分成三块，或者比较细分分成五块。佛出定以后啊，前面的三七日啊，讲的叫做华严经，大家可能听过。刚刚还有同学说，以后我们可以讲讲华严经哦。我说那个真的没办法，我是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件事情啊。那么他这个是出定以后啊，是讲给那些要成佛的、快要成佛的菩萨们听的。叫华严经啊，讲菩萨行，这个太。其实文字不深，但就是意境太深了啊。那么讲完之后，先把最重要的人的经文讲完了，他就出定了啊。那个是在定中讲给菩萨听。出定之后啊，那么一开始讲什么呢？讲阿含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阿含经啊？前面大概也是十几年吧，讲阿含经，讲的是小乘跟中乘啊，就是告诉你人生苦啊要出离啊，这些大概。大家知道，后来呢，有一几年呢、啊，讲方等，方等是什么呢？就是告诉这些小乘人、中乘人、二乘人啊，你要回小向大。回小向大的意思就是，你啊，不要一直学小乘了，小乘是一个方便法门，真正我想把你们带入呢，是大乘啊，想要成佛的这条道路啊，所以方等啊，也讲了很多年。再往后呢，第三个。第四个时期是什么呢？第四个时期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般若，讲般若讲了22年。我们之前所上的所有的经文，所有禅宗的经文，基本上都属于这一块哦，什么心经啊、金刚经啊、圆觉经等等啊、哦，都是在这一块。楞严经应该也算是这一块。最后叫做。法华经，最后的佛要在涅槃之前讲的最后两部经，一本叫做法华经。法华经讲了7年。法华经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也是在灵鹫山上面讲的，跟心经是同一个地方。他在花了一天一夜讲了涅槃经，最后就灭了。哦，所以法华经啊，这个开悟在楞严，成佛在法华，法华经在这边整个佛的这个 佛啊，他出世啊，就在这个世上投胎，视线成佛。其实他讲，我其实真正想讲的就是最后那一部《法华经》。我前面所有49年都是方便法门，甚至包括大乘的一些经典。如果你在讲，全教菩萨，还在讲功德六度，那都还是方便。哦，小乘、中乘、大乘都是方便法门。我最后是想要把你们带入一乘大这个叫做《法华经》哦，讲这真正最后的实相。那么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呢？因为这里面啊还会有人啊，就是有一个和尚《法华经》念得很熟，那么还有一个和尚呢《楞伽经》念得很熟，那么还有一个和尚呢《涅盘经》念得很熟，他们纷纷哦都是一些这个大的禅师来过来跟六祖慧能请教。所以后来有一些故事啊，我们在讲课之前甚至还要先跟你讲一下那份经文可能在讲什么，你有了概念之后啊，你才有办法去学六祖台那个慧能跟他中间之间的对话。好啦，那这个尼姑是学什么涅盘经，记不记得说佛灭之前一天一夜讲涅盘经，所以这个尼姑是念的是涅盘经。但是好在啊，这边不需要提到涅盘经啊，这个重点是在讲什么呢？这个尼姑啊发现佛竟然没有就是说他竟然发现啊这个六祖慧能不识字。那他就觉得奇了，说哎呀，他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不识字，这怎么能讲经说法。那当然你用正面的角度来看呢、啊、说他很惊讶哦，说这个人啊怎么慧根这么高啊，不看看文盲啊，不识字啊，竟然能够就开悟了讲经说法哦。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想法，那么他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六祖慧能就跟他讲啊，他说其实这个是第一品啊，就是这一个 第七品里面第一个小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在跟他讲，哎呀，这所有的经文啊，佛的这个思想，它其实所有的内容被结晶变成经文，但经文真正的意思啊是攸关文字，真的跟文字是没有关系的。跟文字有关是在初期，当你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概念的时候，你必须靠佛经来教导你一些道理哦，让你能够有一些正知识。所以文字啊，或者不管你是用耳朵听人讲法，或者是用眼睛啊看这个佛经，那么文思修慧嘛，你在文的阶段先要有一些正知识进来，那这个时候经文是重要的。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禅宗经文啊，你得放下，最后是参悟。其实我们也一样，每一本经文到最后已经，你一开始一定是说我要默念诵，对吧？诵这个经诵了很多次，你也不太清楚经文在讲什么，诵完之后你会开始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么之后呢，你开始要去参悟，参悟很重要，因为参悟那个文字就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了，之后呢才是会去修，就是身体力行，最后才会证悟。所以文啊跟思，你要先文再思，但是文是初期，思啊你要能够参悟变成自己的意思就很重要了。所以他跟他讲说，诸佛庙里非观文字，你如果还是在文字像还在文字般若，那是浅层的，那是比较浅的修行道行，比较前面的。所以啊，你如果读经，你到了你着文字，你就落了文字相。如果你持戒，你去想一想，你每天心里想持戒，天天就是在想持戒，持戒持戒的功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着了持戒的相。文字也一样啊，你每天在想那个经文，想你诵经的功德，在想这个经文就是让你开，就是让你证悟，你看了这个经文，念了经文，你就开悟了。你每天在想，你就着了文字的相，你就着了经文的相，这些东西都不可啊。甚至禅宗，尤其是禅宗，他告诉你连善恶的相都不能着，不但恶的相不能着，善的相也不能着。你要知道哦，经文是妙理，这个妙理是不可思议，不能言说，没有办法形容的道理。佛法本来就是妙理嘛，但是你这个经文，如果你着到文字相，它只是变成了一个道理，就不是真如了。你一定要能够了解经文只是你 带你进入佛法的一个方便道，但是你不能去执着它。所以六祖慧能他不识字，但是他往往每每屡屡人家跟他念一段经文，因为他就是没有文字的障碍，他反而能够进入那经文的中心，经常也就开悟了。所以啊，我们讲说禅宗，禅宗最后就是不起心动念，连经文你都要放下。如果你执着于经文，你执着于你要涅槃，甚至你执着于你不能执着，那全部完蛋，都是着相。那禅宗难就是难在这里啊。所以啊，为什么你不能说靠经文来开悟，你最后必须参，必须参悟。因为这个经文啊，是一个，还不记不记得我们楞严经说你拿了一个手指去指月亮，人家问你说月亮在哪儿啊，你就拿这个手指去指那个月亮。手指是不是月亮？手指不是月亮，手指就是那金刚经，就是那楞严经，就是所有开悟的经文。但真正的真如是那月亮，你要顺着手指去看那月亮，而不是以为手指就是月亮，这个很重要哦。所以金刚经记不记得他告诉大家要离文字相，那是在第十三品，是不是？他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第一，是名般若波罗蜜。他告诉你般若波罗蜜，你没有了般若波罗蜜的相，那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如果你心中还有般若波罗蜜的念头，你都永远没办法证得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告诉你要离文字，要离言说相，就这意思。开宗明义第一个 chapter 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小故事非常简单，就是告诉你无所住，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告诉你第一波罗蜜什么，就是般若智慧嘛。般若智慧只是名字叫做般若智慧，在以体性来讲，它根本没有这样东西。所有一切告诉你最后证悟是什么，就是放下。我想我们学到现在啊，大概最多学了五年嘛，我自己讲了五年，有些同学在这边研究了五年。我猜想大家的境界啊，是从没想放下，或也不了解放下是什么，到了大概现在会想放下。哦，我想大家我觉得感觉是想放下，但是还没有那个放下的本事啦。所以哎，对对对，现在比较痛苦，想放下又放不下。那所以现在的功夫不到家，那么到以后希望能够慢慢慢慢的放下。哦，这个是我们学这个禅宗啊，学佛。那么我们第一个小故事很简单，我们看第二个意境就开始比较深了啊。那么后来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说啊，这个宝林寺啊，就是他先名声出来了嘛，那么礼经战火啊，就其实已经废掉了。那么大家可能就凑了钱啊，就把那个寺庙就给他修补了一下，就让六祖慧能在那里住下了啊。那么就变成一个宝坊，鹅城宝坊，那个鹅啊，鄂国的鄂，就是很快的就成了一个宝坊。那么那个老师啊，那个六祖慧能就在那边大概住了九个多月，结果糟糕了，那个恶党啊，不是后来之前一直被人家追杀吗？所以你看他这一生也是挺辛苦的，又被人家找到了，又来追杀了，又追着他哦。后来他就在那山洞里面躲着，那些人呢就也很可怕，就焚山啊，就拿那个火要烧那个山，把六祖给烧死或把他烧出来。因为他为什么要找追他？他要抢他的衣钵，记得吗？那个五祖忍和尚把衣钵传给六祖嘛。那么六祖呢，也是有大概佛菩萨保佑，就真的在那个山林里面找到了一个石头，他躲到那石头里面，石头里面还有一个石头的座位，或者一个小那个大石头能坐那上面，他就在里面大概就禅定了。那么烧了不知道多久，竟然没把他烧死。他说坐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那石头上面都坐出他的印子了。哦，他的屁股啊，他的那个衣服的印子可能都印上去，所以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很有名的叫做避难石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找不找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又记得啊，他的老师曾经跟他讲啊，叫做怀慧止藏是什么意思？怀啊，指的是那个广西的怀集啊，那个地方。会呢，是那个广东的四会。他就跟他讲说，你到了怀集啊，你可以先停下来，到了那个四会呢，你可以藏身于此。也就是说，你大概可以在这两个地方稍微安定一下，其他地方是完全不安全的。他就想到五祖那时候跟他讲这些事情啊，这个都是外面的 题外话，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他当时的一个光景啊，一个光状况。那么第二个，我们先来看第二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开始就比较深咯，看看你们大家有没有办法，我们一起来参，我会带着你们参，不要我一个人讲，你们一定要大家就像刚刚在学那个行一样，每个人都讲，就是会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就一下就透了。这个人叫什么？叫法海。第二个故事叫法海，法海很有名哦。你知道法海是那个法海和尚哦，是六祖慧能的那个大弟子哦，座前弟子。六祖坛经就是法海编译出来的。六祖他不可能写，他没有写书嘛，他不识字啊，他讲话就被他的那个大弟子法海哦全部截录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六祖坛经啊，就是法海帮忙那个整理的啊。法海是在韶州曲江人，他这个故事就在讲法海第一次见到六祖慧能的时候。诶，你要知道那六祖慧能要在那边混也不容易啊。那每一个那些和尚都很厉害的，不知道学了多少年，过来就是跟他高来高去的哦，进来就是跟他请教。你看这个法海第一次见到慧能就立刻问他说，即心即佛，愿垂指玉，问他说即心即佛到底什么意思，要让老师马上讲哦。那我们来看看即心即佛到底是什么。先请问大家，心跟佛的差别在哪儿？一定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心是什么？心指的什么心？ 不是。心。 还有什么？除了意识心，还有什么心？真如心啦。来，心跟佛的差别是什么？想想看，猜猜看，佛是讲什么？记不记得《金刚经》？我们讲，心如果是真如的话，那请问心跟佛的差别在哪里？ 像，不像。 对，讲姚如答对，一个像，一个用，哪个是像？对，佛是像用，不是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像一个用，你讲的是一个性一个像啦，我知道你的意思，一个是体性，一个是像用，心是什么？心是体性，佛是什么？佛是相用。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你这个地方没听懂，你下面听不懂啊。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故事都很难哦。我会带着你们一直，你要回答问题，你要去想，你不能只写我讲的东西。好，你第一个你要了解什么叫做心跟佛，即心即佛。他问老师，心跟，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心跟佛中间的关系，性跟相中间的关系，体性跟相用中间的关系哦。即心即佛，我跟你讲，即心即佛其实没完。那个法海和尚只问了他即心即佛，其实后面还有一块应该接着。你们猜猜看是什么？跟我们刚刚上那个行有点关系。刚刚讲空性是什么？ 非心非佛。 哎，对，那个谁讲出来了？ 那个 Wendy 讲，是 Wendy， 我也不知道。非心非佛，没错。即心即佛，那你后面那个一定知道非心非佛，所以法海还没证悟，他只问了前半即心即佛，后面几个大师越来越厉害，非心非佛到时候会出来。即心即佛，我们来看看老师怎么解释哦。他说啊，前念不生啊，就是心，后念不灭，就是佛。我跟你讲，他这个很犀利啊，我们慢慢来听啊。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我们先来参一下这句话，前念后念倒是不打紧哦，不用管它前还是后，不是说前面那个就是心，后面那个才是佛哦。前后不是重点，为什么会有前有后？前后啊，就告诉你，就像波浪一样，是吧？那海浪一样，一浪推着一浪，前浪后浪推着前浪。哦，中间从来没有熄灭过。其实我们的想运跟行运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纷乱，一个接着一个。一念，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念不生即心，一念不生，一念不灭即佛。想想看，一念不生即心，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懂。为什么？因为心不是在讲体性吗？在讲如来藏嘛，所以讲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大定当中啊，所以不但不着相，而且不要怎么样， 起心动念，所以一念不生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我们的体性。这边可能比较容易懂，对不对？那下一段呢，大家一定没想到，一念不灭即佛。为什么佛要一念不灭？猜猜看，为什么不能灭？为什么佛不能灭掉那个念？佛是在讲什么？佛在讲相用，对不对？相用，佛是干嘛用的？佛的应化身吧，相用是佛的应化身。请问佛的应化身是用来干嘛的？ 度化 众生嘛，对不对？度化众生，那你不能 灭， 对嘛？是不是？是，所以佛是在讲相用。你看，你这样就完整了。体性的角度来讲，它一念不生，但是你不能怎么样断灭，是不是？所以你啊，一念不生，你是在那个平等清净的体性当中，你要显出它的这个大用，它的妙用，所以佛是不能断灭的。这两句合起来是不是就是如来藏了？是不是？前面是什么？不随缘，但是它不变。前面是在讲不变，对不对？后面是什么？不变呢？它却随缘。后面是在讲随缘，所以一念不生是在讲体性，但是一念不灭呢，是在讲相用。你又不能起心动念，但又不能断灭，所以是不是就讲到你又不能着有，你又不能着空，你既不是实，又不是虚，这就回到我们灭二缘、断二缘。这所有其实六祖慧能，当你真正有那禅宗的底子，你有楞严经的底子，你就知道其实六祖慧能讲的实在太赞了。他就是几句偈耶，当场就给你整个东西破掉，就是告诉你破二缘。但是虽然两边都不是，但是两边呢也都不能离，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你要慢慢参。如果你听懂了，你再配上啊，我后来让你们请的那一本书，你进去就有办法看懂了。那么再来哦，还没有完哦。他说：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你说哦，前面告诉我那个心是不能起心动念的哦，那怎么后面又好像有点这个 conflict 说，但是成一切相即心，哎，为什么？猜猜看。 因为你有想，所以就会有相。 不太，还没，不太，没有，没有完全到。再来继续试，讲错都没关系，你一定要 brainstorm， 你才有办法最后猜到答案。我也是在家预习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在猜。想想看，体性如来藏如如不动，它不能够起心动念，这我懂。但是为什么一切法成一切法即心呢？线上同学要是能讲也可以讲哦。 业力 有那么一点像了， 业力使然， 万法由心造嘛，是不是？这样 Vivian 这样讲对，就你要一直不停的去讲，讲到最后正确答案就出来了。里面说的业力没错，其实就是你万法由心造。虽然你的如来藏，你的那个真如本性完全不起心动念，但是它会随缘现一切相。所以你一切所有的相，不管是清净的相、染污的相，都是以的一念心随缘变现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哦，前面那两句是一个对子，那个对子啊，其实是在讲如来藏的大用，对不对？你前你的那个佛啊，那个如来那个心啊，真如心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呢他会出来，佛啊出来救苦救难，前面是上求，后面是下化嘛，要救苦救难，所以他会变现成佛的这个应化身来救所有人，不能断灭。告诉你体性跟相又是色不能离空，空呢也不能离开色。前面两句话就是在介绍色不能离开空，空也不能离开色，心跟佛，即心即佛，这样懂了吗？你即心即佛两个互相都要互相依存，而且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后面又告诉你什么？虽然我这个心啊是一念不起啊，完全不起心动念，如如不动，不生灭，不垢净，不增减，但是 我会随缘变现一切相哦，所以成一切相即心，所有一切万法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再来呢，那来猜猜看，离一切相即佛。你说刚刚明明告诉说佛啊，这后念要不能灭哦才是佛，但是那为什么现在又离一切相即佛？佛是什么？佛是应化身，对不对？应化身是不是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的身体了？他要度化人就变成人嘛，要度化小狗就变成小狗嘛，要度化地狱的恶，那些受苦的受难，他不就跑去地狱当，要到恶鬼道就当恶鬼，他就是众生啊。佛是不是变成众生了？那众生跟佛的差别在哪里？佛今天变应化身了嘛，佛就跑来这边来救苦救难变众生，那请问那为什么他叫佛不叫众生？ 因为他可以来去。 你如果来 Vivian， 你告诉我从这个经文里面最后那句话你猜猜看，他有讲出重点。 离一切相即，因为他可以来也可以去，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个相被 trap 在里面，那凡夫是会被 trap。 你讲了 一部分有讲，开始讲到重点了，因为他就不着相，不着相他就变佛了，着相他就变凡夫了，你懂吗？他虽然不能断灭，他变成佛了，但是为什么他是佛不是凡夫？因为他不着相，他就不着相，起心动念的一念心也是一个相嘛，你只要着任何东西就变成相。你说六祖慧能这句是不是讲真的是很棒？这句我觉得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前念 不念即心啊，就是从假入空啊，是在讲空性啊，就讲这个性空啊，在讲性空。后面呢是不是从空再出假，他必须出来成佛啊，他不能断灭，他救苦救难啊，所以是从假入空，从空出假，这两个合在一起不就是实相吗？就是空性啊。前面在讲众智慧，后面在讲什么？慈悲啊。前面在讲慧，后面在讲福啊，是不是？这两个加起来不就福慧双修，悲智双全吗？他后然后再下来那两句呢，一共四句，再下来两句告诉你，虽然前面那个一念不生即心是在讲体性，但是体性绝对不能断灭，所以还是一样，体性会随缘变现一切相。那么在第四句呢，他告诉你，这等于是加强说，后念不灭即佛，虽然佛在外面大行六度，对吧，就是说救苦救难，但是佛跟众生的差别是什么？佛性虽然相同，但是他不着相，所以他是佛不是众生，他随的是净缘不是染缘。你们先消化一分钟。所以这整个东西啊，你想想看，前念不生即心是不是因无所住？后念不灭即佛是什么？行于布施，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因无所住而行六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现在就是你所有的经文要全部能够至少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以及楞严经这四部经，你要所有的经互相能够 reference， 你要互相能够在那边引经据典，据典以经解经，那就厉害了。哦，以后我们如果再加一部圆觉经，你就真的是非常圆满了。那个圆觉经里面也是，尤其是圆觉经跟金刚经两个是以经解经，互相在那边解释对方，非常的精彩。哦，那六祖坛经也很棒啊，这个六祖慧能是很厉害，讲这些内容出来。好，那么你想想看，现在有讲即心即佛啊，所以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讲非心非佛啊，非心非佛，你在一念自性当中啊，其实没有佛也没有众生。刚刚我们讲的还有佛有众生啊，有真如心，有凡夫，有烦恼心啊。真正更高境界，你非心非佛了。在那一念心当中，虽然万法由心造，但是一念心当中它没有佛也没有众生。 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没佛也没众生，你就慢慢慢慢去你要慢慢慢慢去参去体会哦，你要能够离一切相，最后那个相哦，你要能够了解它是在讲能所，那个相不要把它想成说哦，只有桌子椅子有样子的东西才叫相，这个相啊，甚至你的起心动念也是相啊，你的能所之心也，你有能有所，就有了能所的相，有分别心就有了分别的相，知道吗？所以你那个相只要一执着，一起心动念，一有这个任何的想法，就着了相了。所以即心即佛，最后你非心非佛，这个东西就是很高的境界哦。好，那么我们看后面他怎么说啊，还有一小段，来这一小段呢，据那个吴若据说啊，他这个法海不是跟他请教即心即佛怎么解释吗？那么六祖慧能呢，就把这一段解释出来。那么他说：“哎呀，我再跟你继续讲哦，那永远讲不完哦。”他说：“那我给你做个记好了。”六祖慧能很喜欢作诗啊，就跟他做了一个诗啊，我觉得诗也很棒啊。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然后呢，他说你如果悟此法门，有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哦，他给他取了这么一首，做了那么一首记，一首诗啊，还是一样，你要知道什么是心，什么是佛，对吧？心刚刚讲了，是体性。那你说体性不是应该是定吗？好像体性应该是定的样子啊，感觉了。有人会说，那像这是我一开始想的事情啊，相用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我就觉得这边有点卡住，我想说相用不是应该是会吗？哦，这是我当时在想哦，所以我觉得这前面哦，我没有看他解释，跟老同学跟老师讲，我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生即佛那四句哦，我还真没看他解释，我自己把它参出来了，后面这边我真卡住了，我就后来不行，我就去看那本书啊，我说奇怪，心如果是性应该是定，佛啊是相用应该是慧，我是在这么想，结果啊他告诉你即心明慧是什么意思，即心啊是说当这个心啊虽然是以体性的角度来看事情，它本身啊当然是在如如不动的大定当中，但是因为它这个定，它这个即灭即，它却能够常照，它会显出这个光明的清净相，知道吗？这个又清净又光明的相，这个清净光明不但是能够照自己，它还能够照众生，这个是大放光明，能够斩断一切无明。所以这个慧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在大定之中，你能够用平等的这个心啊，你能够用平等智去行妙观察，你能够去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也就是在平等之中见差别，你在如如之中，如如不动之中，内不动心 之的情况之下，你能够外部取向，所以你能够大放光明，这个智慧的光明，这般若的智慧正智能够往外照，往内照，十方法界这样照，所以我们说它是慧，它是这么样的一个解释。如果照我原来的想啊，说即心明定，那我还有一个定的相，我还有一个心的相，那对于我来讲我没参透，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这么想是因为我觉得心是心，佛是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当时没透，所以我会觉得心就是定，佛就是慧，对于我来讲我还有二元呢，很深的二元，我觉得心跟佛不是同一回事情，所以我觉得心应该是定，佛应该是慧，但是这边他已经超越了心跟佛的界限，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嘛，即心即佛嘛，所以虽然心是在大定当中，但是它会大放光明，有智慧的作用，有般若智慧作用，那倒过来也一样啊，佛就是定啊，虽然他在外面、哦、行六度布施，但是他其实始终处于如如不动的状态，所以这个地方反而真正解释即心即佛，心佛不二就在这里，你要慢慢去参啊， 你知道，我把我参悟的那个，我没有参悟了，我说我把我参的过程讲给大家听。我一开始觉得心是心，佛是佛，佛，所以我卡在那儿了。那么我一转念，其实心跟佛是同一回事情。讲心，其实它的用是佛；讲佛，它的体是心。所以定慧是这么来的。但最后要告诉你，必须定慧等持。定慧一定要等持，什么？你止观是不是要双运？又要修止，又要修观。止是让你什么？你所有的妄想念头能够止息，那么你能够不起心动念。之后你在一个平等的心境当中，这时候你证得空性了，你能够人我不分啊，僧佛无二啊，你已经没有那二元的状态。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了我，哇，你可以用一个非常平等的心，你能够之后再重空出假，对不对？到那个你到哪里都可以，五浊恶世到哪里都可以。这个时候你是以平等的心去观察众生不平等的根性，那么这个时候你根据众生不平等的根性，你可以去大行布施，大行六度。这个就是告诉你啊，定慧等持，那么意中清净啊。所以啊，他那么我们刚才也有讲，是不是说离一切相是佛？还记不记得我刚这边我刚看了一下，我这边有一个小的笔记，我刚忘了讲，离一切相是佛。那我想请问，那么对于二乘人凡夫来讲，如果离字啊，我们来改一下，我们来 brainstorming 一下，离一切相是佛，那请问什么一切相是凡夫？哎，对，着一切相是凡夫，姚如答对了。再请问，那什么一切相是二乘？ 空一切相。 哎，对对对， Wendy 答对了，空一切相是二乘。再来，那什么一切相是菩萨？这个比较难。 中间的中。 哎，对，中一切相是菩萨。一中一切相是菩萨，这个地方哦，大家要记得哦，你就要把那个境界给分出来哦。着一切相是凡夫。二乘人呢，他把相给断了。空一切相，对吧？是二乘，但是他那个空是真空吗？ 偏空。 偏空，对。所以他的空不能空。菩萨是什么境界？我又不能着有，对不对？又不能着中。我要即空即假，最后即中，我要行中道嘛。所以中一切相即菩萨。但是这个功夫有没有到位呢？还是没到位啊。他还有那么一个要中一切相嘛。最后什么要离一切相。才是佛。其实最后这边讲的还不够赞啊，那个离一切相其实是非即非离，它不过它因为有四句，所以其实是完整的。我们不能光讲离一切相，不能光讲它其实非即非离，但的确那个佛就是所有的相都离了，连离的那个相，连离的离开的离哦，这个相它也离了。哦，这个到最后其实具空不生，你学到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它告诉你哇，这个。具空不生啊，之后是什么？即灭灭矣，那个叫做生灭灭矣，即灭现前啊。对，最后那个意境非常深啊。你们如果喜欢去悟啊，那个禅宗到最后非常精彩啊。所以啊，我们说菩萨他修什么？修止观。最后呢，定慧等持很重要哦。菩萨修止观哦，你要能够得定，定中生慧嘛。那慧中呢，你又得定啊。你于内呢，你要能够不起心动念；对外呢，你要不能要能够不着相啊、哦，不动内内不动心，外不取相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你内不动心，外不取相，这个时候你于一切相你就能够通达了，所有的相，那你这个时候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青山依旧是那青山、哦、所以有体要有用啊，有体有用，你明心见性，你见性成佛了，所以你必须要能够与一切法通达，否则你只有性没有相，你变成小乘人，变成阿罗汉了。所以你必须要能够与一切法通达，阿罗汉他与一切法不通达， 所以他只是阿罗汉。所以悟此法门犹如习性啊，就是说那么用本无生，这个用啊就是那个大用，你悟了这个法门，其实甚至大用、哦、你那个大用其实本来就是本具的，你要知道所有一切东西，你的大用，你的清净本然，你这体性相用，所有的东西其实本来具足，那个大用真空妙有的那个大用其实原来也是本具的，你也不是从外啊、哦、心外去求法得来的哦，它也不是什么有生有灭，你基本上就是本来具足，所以他告诉你双修是正，你就必须要定慧懂持，你最后才能够于一切法通达无碍。所以后来以后我们到时候慢慢再往后会讲、啊、会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哦、你先这个性跟相中间是没有障碍的时候，你所有一切全部最后都会通达，我们慢慢会讲。好，那所以最后法海啊，这个和尚这个时候他证悟咯，他就跟这个他就做了一首偈、啊、告诉那个慧能，他也回敬他一首偈，他说啊，即心原是佛啊，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悟。这个法海我觉得他做的这个诗啊，真的就是没有慧能做的这么犀利。他说即心原是佛，这边他懂了啦，即心即佛嘛，是吧，如来藏、啊、跟佛这个自心即佛，不假外求、啊、这句话这个意思，即心原是佛，就是其实佛啊就在我的心中，我想要证佛我不能外求、哦、我要内求，所以自心即佛，不假外求，这个地方他是听懂了。他说原来我就没有明白这件意思啊，所以自己啊非常的委屈。这个委屈的意思其实不是光委屈了自己这个肉身啊，是委屈了自己那个法身，就是我原来的自心佛实在是委屈了他，我都不知道他就住在我家里面啊，我天天到外面去找那个佛来供啊，但是我真正的佛其实就在我家里面，就在自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很有意思。那么他说我因为没有体悟到这层意思啊，所以就委屈了这个佛。那么我现在知道啊，定慧啊，你一定要修定修慧，定慧是因哦，定是什么因，定在讲什么，慧在想什么，为什么定慧是因，我在跟你们讲课之前，我现在跟你们 share 我平常念书的那个心情跟心路。我在看这句，我看文字我一定看懂了，定慧是因。可是我说我要帮人上课，那我就会多想一层，因为一定有同学，万一有同学问怎么办，对吧？我要多准备一层，也有可能用不到，但用到了就完蛋。你知道同学问我问题，如果我三次跟他讲说我回去查一查，以后也没人来上课了。OK， 因为老师知道跟我一样多，我也可以回去查嘛，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帮你们上课，我一定要往下多，我如果讲 A 层，我一定要 A minus one， 我一定要再多下面一层才行。那请问我就有在想，为什么定慧是因？是因哦，什么的因？ 因果。 对，因果是什么？那果是什么？想请问定慧是什么？它是因是什么的因？ 福慧 的因，它的结果是什么？其实福慧也是因啊，对，福慧其实是双修嘛，你也在修那个因。定慧是什么因？其实定慧，其实如来不是如来，姚如来啊，你的新名字更棒。那个姚如讲福慧其实也对，因为其实定慧就是成佛的因，那么成佛就是要福慧双修嘛。其实福慧双修，定慧等持，悲智双全，这些全部都是成佛的因。为什么？因为定是什么？即心啊。慧是什么？即佛。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一个是体性，一个是相用，这两个合而为一，性相一如，不就是成佛的那个因吗？而且你要知道哦，因地心，果地觉，你因地发什么样的心，你的果啊就会成什么样的果，就是因果关系嘛。其实金刚经讲过，你如果在行布施，你每天想的是有好报，你就一定会有好报了，好报就只能在六道轮回里面， 女行布施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心有所想，就说你做。 我们劝他不要有所想，但是如果你实在有所想的话，那一定是要好报。没有人想说我要行布施之后，我希望得恶报嘛，没有人这样想嘛。所以当你有所想，肯定是想得好报嘛。那你得好报，最后你也会真的得好报，但是那个好报就变成是那个福德相，不是福德性。记不记得我们那个金刚经有讲？你得的是福德相，相一出来就没了，就六道轮回里面可糟糕了。你所有东西，你可能就买了一个什么包啊，中了一个乐透，没了，结束了。那他说这就是福德相。那么他要说真正的无边无际是福德性，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定慧等持。为什么你福慧要双修，悲智要双全，这才是成佛的因。所以双修，双修是什么？双修就是修止、修观、修定、修慧、修福。修定跟慧是同一样啦，然后另外一个一组呢是修福、修慧，哦，止观双运嘛，是不是那个悲智双全嘛，定慧等持啊，福慧双修。你再去看看是不是所有通通都是配套，绝对不能只做其中一个，只做其中一个，要不着有，要不着空。哎，但是菩萨是两个都做哦，两个都做够不够？两个都做可能不太够哦，你还要怎么样？离诸物，离诸物，你可以有两个解释哦。双修之后，你就能离诸物。另外更深层是我自己悟的啦，我自己在要上课之前，我得一直去参，一直去打，一直去打，看我自己能打几层。有时候打的不是很多层，我就去看一下书到底怎么讲的。打进去之后，你要知道定慧等持可以离诸物，但是还有一个是你定慧等持之后，你也必须离诸物。你要我连定慧等持的想法都没了，就像菩萨说，我要不着有不着空，最后你还得离开那不着有不着空的那个相，那个念头全部要离，最后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这一段真正就是在讲实相。再讲如来藏，蛮深的哦。你如果之前没有，我跟你讲，你如果之前没有上过楞严经，没有上过金刚经跟心经，我跟你讲，这一段你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前面几句就把你给已经昏掉了。怎么样，大家参的如何？很安静。好，我们再讲一小段，我们把第三段开个头。第三段呢就开始，第三段比较难的地方，第三段其实不难，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法华经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花五分钟时间把法华经大概在讲什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华经也是因为我们说嘛，佛在涅槃之前花了7年讲法华经，最后一日一夜讲完涅槃他就真的灭了。这个法华经是在说那个佛说这个他有一个大房子，他是个大户长，大户长者的大房子。那么大房子里面当然他有好多小孩在里面那大房子着火了，他说三界如火宅三界如火宅，这个大房子着火了。那他当然要想办法让这些孩子要逃啊。那你也知道，你们这些全部当过妈妈，你看你们有的生两个、三个、四个，你是不是发现里面所有的小孩子根性都不太一样？他的兴趣、他的个性、他喜爱的东西、讨厌的东西，奇怪，都是父母生的，吃同样的米长大，怎么都不一样。是的，那个大富长者里面的房子，那个火灾里面有好多小孩，每个小孩根性也不一样，有的想逃，有的还不想逃，那有的不相信失火了。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那相信失火的呢？有的人呢，那每个人能够有勾引他去这个去吸引他出离的逃离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所以他就说没关系啦，那我第一步就先让你们这些孩子先逃走，先逃出再说出去之后呢，再给你们安排别的路走，那至少你先不要被烧死在里面嘛。所以他就说有的小孩子这根性那有钝有根性，有力有钝那么有比较不行的呢，就乘什么呢？乘羊车。你看那个羊能拖什么东西，对吧？那个车可能拖出火灾之后，可能就垮了。然后呢，还有个什么鹿车， 鹿车呢，圣诞老公公鹿车可能比洋车稍微好一点点，上面还可以放点礼物，对吧？可是拖一阵子呢应该也垮了。那最后还有一个稍微 没有声音， 又没声音啦。 3:12 啊， 没有声音到现在， 但是一开始啦， 吓我一跳。现在有声音吗？有哦 ，OK， 现在有声音哦。 是啊，我要3:12到现在，就已经4:00了。我想他们应该没那么安静了。好，那个圣诞老公公后来呢，还有个牛车，牛车就会稍微拉的再远一点。那这三个都不是最 ideal 的，但是佛希望他们先坐着这不同的车子先逃跑。小乘人啊，乘的是羊车；中乘呢？中乘乘的是鹿车啊、哦，然后呢，大乘乘的是牛车啊、哦。那出去之后啊，他告诉你，哎，连大乘都不是最后的，连大乘都是方便法门。他告诉你说啊，大乘都方便法门，是啊，大乘那些全教菩萨很喜欢行功德啊，天天行六度救苦救难，着了那个六度的相啊，不行，全部要把你拉出来，最后呢，把你赶上那个一乘大法。叫做什么大白牛车啊，里面有这个床铺啊，很舒服啊，有垫子啊，哦，都是很好的那个棉质的啊，然后有被子啊，然后那个车子很舒服啊，又不会动啊，上面还有那个罩子盖得好漂亮啊，哦，你在上面就一路顺畅到底啊，又舒服又可以到终点。但是一开始给你大白牛车，有人不愿意上 for some reason 哦，他的根性不同，因缘不同，那他就把你赶上你先能上的车，然后最后再到大白牛车。大白牛车讲的是那个一乘大法，就是讲的我们那个如来藏一念心啊，那个法华经，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哦，应该有28品。那这边就好玩，为什么呢？这个人哦，发生什么事情？他来跟这个人叫法达，法达哦，很好玩。法达这个名字呢，你去猜猜看，为什么叫法达？他师父为什么给他取法达？希，你猜猜看嘛，法达有没有人猜得出来？你知道我在跟你们上课的时候，我都要先去想一想，猜一猜，然后看哪些东西可以问问你们，因为我自己如果想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们是有机会想出来。就是啊，讲 Carol 就是通达很多的那些， 对了，就是于一切法能够通达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你所有的佛法，所有的法门你都能很通达，佛经能够看得很棒，所有的佛法很通达。那通达之后呢，那是那个是事相的通达。性相的通达是什么？是说所有一切法你全部无碍。刚刚不是说你只要不着相，即心即佛，于一切法不就全部通达了吗？所以它就叫法达。这是取名的时候一定还没证悟，所以那是那师父啊，希望对他的期望，就给他取了法达。哦，法达是洪州人，7岁时候出家了，天天就在念法华经啊。那么来礼祖师啊，就来参悟这个六祖禅师。诶，可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来参悟啊，他给他磕头，他头不肯碰地哦。哦，头不碰地啊，那个六祖慧人就看了说，诶，这个人怎么给我磕头，头没有碰地啊，就苛责他啦，说礼不投地何如不礼。他说你去跟人家磕头，头都不碰到地，那你干脆别磕算了。那么他说啊，那老师继续跟他讲，他说那你心中必有疑物，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疙瘩在那个地方嘛，哦，你才给我磕头不着地，哪有人这样做的呢？那运习何事也，想要问问看哦，你心里在想什么。那这个学生说，这个法达说什么呢？他说念我啊，念法华经已经念了3000部，那个法华经很长的哦，非常长哦，你念3000部的话，我看不知道多少年哦。然后他说主说啊，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功德非常大，他念了3000次，诶，那不是开玩笑的。好啦，那那个老师六祖就说什么，他说如果啊，他就先开导他第一层啊，他说你啊，如果念至1000部，就算你，他说如果啊，你已经念了10000部，你现在才念3000部呢，如果你能够念到10000部，念了10000次，而且已经都了解了那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意思，得其精义，还怎么样，还不以为胜哦，那时候心里还不骄傲，哇，念了10000部都完全的了解里面讲什么，都而且还能够不生心生骄慢之心，那你跟我算是同道的，则与无邪行， 那你跟我算是同道的，你能够跟我走在一起。他说，但是你呀、啊，法达你呀、啊，今天真是负此事业，你今天念了3000遍，你真是辜负了这个法华经，辜负了你诵经的这个功德。他说，而且不但辜负了这个事业，你都还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哦，他说我啊，那个来跟你又是听做首诗啊，又给他做个记啊。他说，离本折漫漫，头西不至地，由我最急亡。这个由我不是指慧能啊，这个由我就是你有这个我慢之心，你有一个我执，那你这个时候罪就出来了。你只要一有我执，有我怎么样，我所我执，我知我见，这所有东西你的罪就生出来了。那么你必须怎么做呢？你要王公。王公是什么？你要不居功。你念了10000遍，你都已经完全通达了，而且呢你都知道它什么意思，你还能够不居功，不要执着在这个功德上面，那这个时候你的福报就非常高了。哦，他说你顶礼，对不对？顶礼，你去跟人家磕头，其实最主要的，你知道佛为什么要我们磕头？磕头忏罪，磕头忏罪，磕头这个礼就是顶礼，这个礼啊本来是就是要消除你的我慢。你愿意跟人磕头，是不是你就是表示你不如他，是吧？你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要不如他，你只要能够他有一件事情比你厉害，你敬仰他，你觉得折服，你就可以跟他磕头。但我们这些人是不可以的，我们可以敬礼，但是不能跟人磕头，不是吗？男儿膝下有黄金，诸如此类等等。所以我们这个我慢就是我们这个自尊啊是非常高的，这样子你头就不会折地。但是他告诉你，其实佛要我们磕头，就是在大礼拜啊，行大礼，说磕大头，这所有的就是在折服你的傲慢之心，就是你的那个我执，他要把你给断掉哦。所以他说你啊，要慢慢的做，那么以后啊，你要能够不居功，把这个我执拿掉，那这样才行。你只要一有我执，就完蛋。好，后面这一小段还很简单，我把这个介绍把它介绍完。那老师又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法达啊、哦。大师就说你叫法达，那你有没有法达呢？你叫法达，你有没有打法呢？哦，他说你名字叫法达，但我看你不太打法哦。那这个老师啊就说啊，他那个学生啊就也说一个偈啊，他说对不起，是六祖慧能啊就跟他讲，说我再做个偈再告诉你，他说汝今名法达，对吧？然后呢情诵未修歇，什么情诵？口情诵啊，什么东西未修歇？其实虽然表面上他的字是写说情诵未修歇，好像是说一直勤劳的在念没有休息，事实上你在更深是说什么？对，他真的讲的是你嘴巴在勤诵，但你的心啊那个妄念没有在休息。禅宗的我跟你讲，他厉害的就是他好深几层啊，我大概现在是可以看他看出个一两层啦，三四层我都未必看得到，但一两层我觉得我还能看得到。空诵但寻声，如果你啊只是在那里脑子更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你就是在随便乱诵啦，就是那个声音而已。你要明心，你才能号菩萨，对吧？所以解诵经容易，解经难嘛，是吧？我们现在是从诵经到走向解经的路途，我们现在是从学哲学往学佛学的路上走。上次是不是有跟大家讲，你如果今天学经文，有人问我什么学经，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到底，我不是佛教徒，那请问我是在学哲学还是学佛？我跟他讲说，其实这是我从一个法师那边听到的。那我就跟我那个学也是朋友他们在讨论，我说今天如果你学佛啊，你学到这些佛经，你能够身体力行，你就是学佛。如果你光说不练，你就是在学哲学，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从学哲学的路上往学佛的道上走，我们现在呢是从诵经往解经的路上走、哦、我们也是慢慢在走嘛。所以他说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他说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哦、我就来跟你讲，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他说其实啊，你要知道这个佛啊其实就是这个道，你要了解道 也不是能够文字所能够，你要能够悟到啊，悟到什么事情呢？就是这真正的佛法，其实真正佛法就是佛性，也就是我们自心，那不是语言文字能够讲得出来的。你能够，也就是告诉你完全不能着相，你把所有的相都灭掉之后，这个时候你莲花从口发哦，否则你每天在那边练都是空诵但寻声。所以啊，那这个法达听到的这个偈啊，就非常忏悔感谢，说耳今而后啊，当然就是要谦恭一切啊，希望那么我要诵法华经啊，他说我以前诵法华经根本就不知道法华经在讲什么，所以天天有疑问，那么和尚啊，你这个智慧非常广大，那么我希望跟你请经，让你跟我讲讲法华经里面的意思，那我们下一次就从下面开始讲哦，那今天大家就知道大概法华经在讲什么，我们下一次再讲下去呢就会比较容易一点了。那么这一篇第三啊是在讲法华经，第四的那个和尚呢是厉害，他是讲什么，他是讲楞伽经，好，更厉害，楞伽经之后就会讲四智八识四智，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以前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好好讲，因为没有经文所以就没有机会好好讲，那么等到这两个小故事我们全部会把这些重要概念通通拿过来重讲一次，不是重讲一次，讲一次以前没讲过的。 OK， 好，今天先上到这里。